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可以今天的早上能够在大家当中，我们一同的来到敬拜，并且能够可以在同大家一同的来到分享上帝对我们的说话，并且今天的早上对我们的鼓励。今天的早上我很想同大家来到思想一个题目，有关于在逆境当中的恩典。我记得在我两个女儿还小的时候，特别是我的小女，她最怕的是什么呢？她最怕的就是去学游水。每一次咧，媽媽咧嚟到係同佢去學游水之前嘅時候咧，佢都會顯得好不安，佢顯得好緊張，啊，好驚。每一次佢都到我嘅面前嚟嘅時候，嚟到係話俾我聽：爸爸，我好驚啊，我好驚咁樣。我每一次我都會話：我話女好啊，我為你祈禱啦咁樣。但係你祈得多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好細個啫喎，佢嗰陣時，我嚟到佢嚟到我嘅面前，我又同佢講啦，我話我為你祈禱好唔好啊？我個女嗰一次咧，唔知點解咧，突然間咧好氣憤咁同我講：爹哋，祈禱冇用噶，天父都冇將我嘅驚攞走。於是喺嗰刻嘅裏面，我同我個女解釋：我女啊，其實唔係咁諗嘅。其實有陣時天父唔一定喺忽然之間將我哋心裏面嗰啲嘅驚嚟到去攞走嘅。反而天父有好多时候是给你一份勇气，你都是 overcome， 你都是跨过你心里面那一份的惊恐。不如这样吧，爸爸今天为你祈祷，我们就求天父赐你心里面一份的勇气。于是我们一起祈祷。后来我记得在那天，当我女儿回来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哈，爹地真的可以的，真的可以的， I did it, I did it。弟兄姊妹，的确很多时候，每当人遇到惊慌或者遇到很难去承受的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很容易会产生怀疑。我们特别可能会对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信仰会有怀疑，我们会对我们的上帝的美善、上帝的恩典，我们会产生怀疑。情况其实好像我们一样的，譬如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遇到很多我们觉得很艰难的时候，天灾人祸啦，战争啦，山火啦，地震啦，其实你听到的消息每每的都是讲紧人命的消息，都是讲紧灾难的消息。这些的消息好像在这段的时刻不断的不离开我们的一样，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彷徨，我们会感觉到忧虑，我们根本不感觉到一点光在我们的前面。人在这种情况里面感觉到惶恐和焦虑，其实根本也不稀奇。神究竟在不在这里？在这些时刻里面，人就会想，神究竟有没有听我们的祈祷？神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恩典的？如果我们常说神真的有恩典的话，那何解为什么今天里面我们所过的日子好像一日差过一日，一日厉害过一日这样的？是不是上帝真的没有祝福呢？是不是真的上帝没有恩典呢？定是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将上帝的恩典我们限制在一个框框的里面，我们以为上帝的恩典必须要在某个时段、某个场景用某种的方法，甚至乎要得到某一种的后果，我们才当那样东西为之叫做祝福，为之叫做恩典。而只要有一样东西不合我自己的期望，那我就很容易 jump to 一个 conclusion，去到一个的结论，就是上帝就是不在这里咯，上帝就是没有祝福咯，上帝就是忘记了我们咯。你只要说在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上帝那里，真正的问题好像我刚才所说，是我们将恩典这两个字我们限制在某一种的范围的底下。于是当我们想那件事发生的事没有发生到的话，其实我们就会顿然感觉到失望，我们会埋怨，甚至乎我们会否定上帝。今天的早上的时候，我和大家想看的就是一篇我们很熟悉的诗篇，诗篇第23篇。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看这篇诗篇都看了都不知几多次了，已经都你一点都不会感觉到陌生。但弟兄姊妹，当你读这篇的时候，其实你是被这篇诗篇的什么来到吸引你的眼睛的呢？在这篇诗篇的里面，诗人用了很多很漂亮的描述来到将自己怎样在上帝的里面去经历他的恩典，怎样经历他的安慰来到描述出来。不过弟兄姊妹， 你读咗咁多年，我唔知有冇一次你仔细去读嘅时候，你会唔会发现得到？就系诗人当佢描述佢点样去经历上帝嘅恩典嘅时候，原来好多时刻啊，佢所经历嘅恩典系一种人意想不到嘅情况嘅底下，甚至乎系人想象唔到嘅时间同埋经历嘅当中所体会得到。有啲嘅时候，甚至乎系超过，系完全唔喺佢嘅期望之内，上帝嘅祝福竟然忽然之间嚟到佢身上，就好似诗篇诗人一开始佢所讲嘅一样，佢话耶和华是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安静嘅水边，他使我嘅灵魂苏醒，为了他自己嘅名，他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姊妹，你知道诗篇第二十三篇是出自边个嘅手笔吗？诗篇第二十三篇出自以色列一个好伟大嘅皇帝嘅手笔，佢系大卫王。你记唔记得大卫佢原本嘅职业系乜嘢啊？未帮佢做皇帝之前嘅时候，佢系一个牧羊人，但系后来嘅时候，佢俾上帝所拣选之后，佢先至成为以色列国里面其中之一个嘅皇帝。嗱，当然咧喺一般人嘅眼里面嘅时候，贵为一国之君，当然系好受到上帝嘅祝福啦。嗱，不过对于大卫嚟讲，其实呢一切佢好清楚，就系佢今日能够可以做皇帝，佢今日能够可以承受上帝咁多嘅恩典，完全唔系凭佢自己嘅能力所能够可以得到。嗱，点解我可以咁肯定话佢知道唔系凭自己嘅能力呢？原因就系当你睇翻呢几句嘅经文，你知唔知啊？如果当我哋去睇翻希伯来嘅原文嘅时候咧，我哋重新读呢三句嘅经文，你就会发现啦。在短短这三句里面，其实出现了有五个不断重复的字眼，是什么呢？如果你心水清，你就看到了个他字。你知不知道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当如果你在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发觉有同一只字不断的出现的话，其实你就要留意一下它的意思了，因为它必定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给我们。而当你再将第二节，你都是按照住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次序重新来过排列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加体会一样东西，原来大卫在这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个重点不是青草地，个重点不是溪水旁。你每次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肯定你都是在想青草地溪水旁，是不是这样过都有得你唱，但是不是，原来在这两次的经文里面，个重点是个他字，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他领我到去可安歇的水边，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他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为什么要说那么多个他？仿佛似怕死我们读的人，我们不清楚。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厉害，这一切他有的不是因为他好运，这一切他有的完全是来自他。当然你可以说大卫王嘛，每日都敢衣足食，是吧？当然很有上帝的恩典啦。不过当大卫有这么强烈的肯定，他其实想告诉你，其实不是单单是因为他眼前的丰富，而是来自过去。你知不知道他都经历过很多缺乏的时候，而就在缺乏的当中，是那些的时刻，大卫才能够更加的体会原来上帝对他丰厚的供应。所以他才会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人若果没有经历过缺乏的话，其实他又怎能够可以经历到上帝在缺乏当中对他的供应，而在供应的里面为他带来最大的丰富呢？你知道吗？大卫当他写这篇诗的时候，其实 exactly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看回大卫的前半生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卫不是一开始就样样顺境的。大卫有好一段的时间，其实他是不断在人生的当中经历很多的缺乏，很多的困难的时候，而曾几何时他甚至乎被人追杀，是吧？你记得吗？如果你熟悉大卫的故事的话，他曾经被扫罗王因为妒忌的缘故，所以不断的追杀，过程当中都不知道有多少凶险， 都不知道有多少的缺乏，甚至乎有些时刻去到一种饥寒交迫的时候，而就在他最困倦的时刻，有一次他的经历就是他去到个祭司的面前，他连上帝的摆设在坛上面摆设的陈设饼他都需要拿来充饥。你想象一个陈设饼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几大的意义呢？神的恩典对他的来说是可以来得很及时的，甚至乎是完全不在他的预期的情况底下，神的供应就临到他的身上了。所以其实怪不得知他说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于是就是这样了，大卫能够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无论是丰富的时候，无论是缺乏的时候，他都可以带着一份感恩的心来到去过生活，是因为在生命当中他知道他已经有他，他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他包含了的就是神给他一切的照顾、供应和保护。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如大卫一样所说的一样，就是在他里面还有什么会缺乏呢？你知不知道有时候经历缺乏其实不一定等同于就坐，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是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我不够，这个就是就坐咯。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结果往往是相反，这个反而是一个可以将你和我拉近上帝的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可以学习在缺乏当中去依靠上帝，而就在里面透过一份更深的依靠，我们能够更加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真。你知道吗？昔日的大卫其实就是透过一份在缺乏当中来到去学习依靠，以致他才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经历到上帝丰厚的供应。或许今天这个都可能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在北美社会来到生活，其实我们都算是衣食无忧，我们都算是有好的生活，很平静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当我们来到艰难缺乏的时候，我们没有了那种来到依靠上帝的能力，反而的时候我们回到倒转头的时候，我们经常想我们怎样来到去解决我们自己眼前的方法，在那刻里面我们就发现得到原来我们人的能力是多么的渺小。大卫的说话给我们学习得到怎样在缺乏当中去学习依靠上帝。或许过去里面我们就是没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以至于我们很可能有很多的机会 suppose 我们可以更加去体会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恩典，而我们是错失了的。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而他的供应和保护亦都是合情合时来到我们的身上，竟然可以在缺乏当中去经历上帝的供应。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很意想不到呢？但是这个却是诗人大卫在这里要给我们索出一个见证和分享。不过除了在缺乏的里面诗人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供应之外，大卫在这里又说，原来在另一个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他同样地能够可以体会到父神对他的安慰。于是他继续讲下去，他就说了，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上帝曾经用过什么来到安慰大卫呢？诗人说，他说神用杖和竿都安慰我。原文在这里其实还包括了两个字，就是他们那两个字。所以换言之，如果我们从原文里面再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读到了，他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他们都安慰我。为什么会有两个他们在里面呢？仿佛似就是大卫很想你清楚明白，是这两样东西，就是这两样东西，是这两样东西，神就将他的安慰来到我的生命的里头。你知道这些杖和竿用来做什么的？如果你牧羊的话你就会清楚，杖和竿是两支东西来的。那两支东西每支东西就是牧羊人爱来到牧羊都有不同的功能的。所谓的竿 其实就是爱来喂到那些羊来到领路所用。但至于那支杖呢，那支杖牧羊人用的杖呢，原来有两个不同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当我们牧羊的时候，若然身边或者周围的时候有些猛兽过来的时候，牧羊人就拿着那支杖呢，就用来打猛兽的了，帮助去保护羊来用的。但是原来这支的杖还有另一个的用途，就是当那些羊来到行错路的时候，当那些羊来到行错，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沿着那条大队行，行歪了的时候，牧羊人就会用那支杖来到打啪啪，然后啪一啪，于是那只羊就会回到大队的当中。当羊不听话，牧羊人就会用这个杖来拍打他，警告他，要他回到羊群当中。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要用一个这样的形象，一幅这样的图画来描述上帝对他的安慰呢？是因为大卫很想你明白一件事，就是你不要以为每每上帝要安慰你，就永远都只能够限制在一种温馨动人的画面的里面。你成日都听过一个故事，即是有一幅图画叫 footprint， 脚印，形容上帝是怎样，你见到个沙滩，沙滩上面的时候有两行脚印，然后行下，为什么只剩一行的这样，于是那个人就问神，当我最困难的时候，你去了哪里，为什么只剩我这样，于是耶稣就跟他说，他说，哎呀，你猜那行脚印是你的，那行脚印是我的，我其实是背着你的，于是我们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有安慰这样。诗人想告诉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的。神的安慰和同在，有些时刻他是透过他对人的管教和责备当中来到去出现的。说他写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卫在想什么，不过我想当他写这句说话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起他的前尘往事。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很成功和蒙神所爱的一个的仆人，一个以色列的皇帝。但是在他任内 in fact 就是在他任内的初期，他一开波他就已经犯下了离千大错。我相信如果你熟悉他的故事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指的哪样东西。大卫曾几何时他犯罪，他得罪神，受不住诱惑，于是和他的部下的妻子拔士巴行淫，甚至乎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于是他施计要杀死客人这个乌利亚，可谓罪大恶极。比着是你可能你见到这些这样的人，放弃他咯，离弃他咯，不要再使用他咯。但如果我们看回上帝他怎样来到去即对待这个仆人的时候，你发觉上帝没有，上帝不单止没有放弃大卫，反而是加诸的去管教他，责备他，劝他，要他来到回转，让拿单先知去到他的面前，将他的罪行揭发。而当他的罪行揭发之后，神的目的就是要大卫能够再一次被挽回。弟兄姊妹，你说大卫因为管教受痛，会不会受到痛楚嘛？当然啦，大卫自己都话，当他受到上帝的管教的时候，其实他都受痛楚。不过这个的痛楚就是不能够抵到，就是有一日若然上帝要放弃他那份的痛为之大。所以如果你看回诗篇另一篇，就是另一篇都很出名的诗篇，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时候，诗篇第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犯罪了之后回转写这篇的诗篇，你要作为认罪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讲的说话是什么了。他讲的是，哎呀，我觉得是的，他讲的说话就是这样讲，他跟上帝讲，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看过，就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写的一篇的悔罪诗。弟兄姊妹，过去上帝其实有没有对我们的生命作出过管教的时候呢？神用一个什么的方式过去看我们的错误的里面，你要责备我们，警戒我们，甚至乎劝喻我们悔改回转。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不同，神可以透过我们自己要去承担 我们在过犯当中所带来的后果去管教我们。神可以透过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劝勉、诚实的提醒来到去管教我们，甚至乎神可以透过牧者本着真理对我们的责备、对我们的提醒来到去管教我们。管教的过程是会痛的，管教的过程是会难受的。不过在大卫的心里面，你知不知道管教反而是一种安慰。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管教我们的时候，这个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上帝没有放弃过你，上帝没有离开你。就正如在新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你不要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亦都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你知道吗？原来当上帝要管教我们，当上帝要去责备警戒我们的时候，其实不是要我们去死，不是要去惩罚我们，不是要去报应你，而是盼望你的生命回转过后，你能够可以结出果子。那你说呢？对于大卫来说，这个是多大的安慰呢？这一种的安慰又是不是很意想不到呢？大卫所得的安慰是通过神的杖对他的管教而来。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求上帝与你同在？我们时常都求神啊，与我同在，神啊，求你来到安慰我。但是弟兄姊妹，当你求这个安慰的时候，其实你求着什么呢？你 expect， 你期望上帝对你的安慰是不是就是只是那种很动人、很窝心的那种的场面，还是你都愿意在神的管教当中被安慰？弟兄姊妹，要提醒你，其实安慰不一定永远都在人的掌声当中出现，不是次次都一定在人对我的称赞的里面来出现，或者只是一些好听、我觉得感觉良好的说话里面来出现。神的安慰是可以他对你的困难、你的问题指出来，在那里来到去出现的。若然你过去里面没有一种这样的想法的话，或许你都可能 miss 了很多上帝要安慰你的机会，或许你已经错失了很多上帝要你经历祂并且让你的生命成长的机会。到最后诗人继续这样说，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摆设筵席啊，用油膏头啊，使我的福杯满溢啊，这些全部都是以色列人当中用来代表他们去被款待、被祝福的意思。对比在敌人的面前，却是对比在敌人的面前危机重重啊。即使大卫他告诉你，他一生的当中其实他遇过很多不同敌人对他的攻击、不同的凶险，甚至乎他有些时刻他几乎送命。但是大卫想说，我在这一刻的里面，他却体会得到，即使在凶险当中，他见到上帝好比为他摆设筵席的一样。你知道吗？在犹太的习俗的里面，其实就算你被人追、追债又好、追杀又好，到到几咁山穷水尽，当如果去到有一刻，你走进咗人哋嘅筵席嘅里面，追你嘅人咧，就算佢哋几咁嘅有权势都好，其实佢都要为着去俾一俾嗰个主人家嘅情面，于是佢追到嗰度，佢都要停落嚟。你坐喺个筵席嘅里面喺度享用嗰啲嘅筵席，但系你想象你嘅仇敌咧？就在外面坐在街口那裡等你出去，他們就算在那裡，他們什麼都不能夠做。大衛描述一幅這樣的圖畫所表達的，就是正正自己在凶險當中，原來卻在經歷著 上帝对他的保护和平安。我记得呢，在很多年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时的里面呢，他生因为经济不景，所以他的公司面临倒闭。他跟我说，他说我还有几个月我的公司我就要清盘了。於是呢，他很愁烦地找我出去了喝咖啡聊聊天这样。甚至乎他聊天的过程中，他用了一种很怀疑的口吻来问我，他说为什么神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上帝要让我遇上生意失败这一种的经历呢？我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过去的里面我都是持守着真理来经营我的公司。如果今天我要倒闭的话， Joshua，其实这样的款式，我又怎能够见证上帝呢？他这样问我，是吧？我听着弟兄的分享，其实我都明白，很体会得到他当时的里面那种，那形势凶险那种对他的压力。我其实我都没有绝对的答案的，我更加没有能力在那一刻里面来帮我的弟兄去解决他生意上面那个困难那个问题。不过在那刹那之间，我有一个感动，于是我就跟弟兄分享，我盼望这段分享能够可以鼓励到他。我就肯定他这样说了，我说我都挺肯定，过去里面你是本着真理你都是做你的生意，并且在上帝在人的面前做了一些好好的见证，神真是喜悦你的见证。如今你的生意上面遇到有艰难有险境的时候，但是弟兄啊，你有没有想过啊，神你为上帝作见证，未必是当你事事顺境一切成功的时候你都是做见证的。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面，若然你仍然能够找紧住上帝，就以你的信仰了成为你的支持，就是带着一份的生命，你都是再次在人的面前给你看到，给他们看到你怎样去经历这个难关。不要灰心，不要困倦，不要失去志气，就是只因为你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你生命的背后有一位眷顾你供应你保护你的上帝在你背后。你觉得这份的生命都可不可以在人的面前去见证到上帝的真实呢？弟兄姊妹，其实没有人喜欢凶险的，有谁喜欢凶险的？有边个想经历失败？即系冇人会想经历失败噶。但大卫佢话佢能够在凶险嘅面前，佢仍然能够可以宣告上帝有祝福、有恩典，系因为当佢回望佢过去一生嘅时候，其实佢记得啊，就系每一次佢遇到凶险嘅时刻嘅里面，上帝系点样好切切实实咁样嚟到去拯救过佢啊。而正正就系呢啲。他过去经历过凶险又被上帝拯救的经历的时刻，是让他深深地体会到神对他的保护。昔日有保护，今日有保护，明日同一位上帝一样都有保护。弟兄姊妹，其实很老实地说，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当我们样样觉得我们自己搞得掂的时候，有哪个人会觉得我需要上帝的拯救的？但你想想，当人遇到在凶险的时候，发现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有限的时候，就在人自觉不足的时候，其实人在那刻才真真正正的来到体会得到，被推动去到上帝的面前求拯救，并且经历得到那份拯救的滋味，你说是吗？所以什么是上帝的祝福啊，弟兄姊妹？与其说我们一生当中上帝的祝福，意思就是说我不会遇到任何的凶险的话，不如我更加准确地告诉你，上帝的祝福是神已经应许了我们，祂愿意陪同我们一同经过每一次的凶险。在凶险当中，他应许了你不是一个人的，你不是孤单的，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心，你就邀请他进入在你这个经历的当中，他要跟你一起走的， 一齐嚟到去度过嘅，并且喺过程嘅里面，佢要预备你嘅生命，让你嘅生命能够可以成长，操练你，以致你嘅生命更加成熟。你知道吗？呢一切其实都唔系大卫所预期，佢冇预期过在缺乏当中，在管教当中，在凶险当中去领受经历上帝嘅恩典，呢一个唔系佢所预期嘅。不过有一样嘢咧，仲系唔系佢预期嘅，仲更加唔系佢预期嘅。而呢一个最唔预期到嘅嘢，就喺呢篇诗篇嘅里面最后嗰两句。大卫喺嗰度佢作出咗一个宣告，佢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嘅殿中，直到永远。你知唔知啊？呢度讲紧佢话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系嘛？你过往里面你怎样看这句话，可能你觉得就是哦，有些东西愣住了，是不是？就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愣住我，这样随着我。但不是的，原来这字不是这样的。随着我不是讲紧跟住你的意思。随着我在原文的里面是讲紧追住你，是讲紧黐住你，是讲紧死都唔放手，点都要嚟到系跟住你，即系有啲嗰种叫咩啊？即系缠住你，好似鬼一样咁样缠住你，有嗰种嘅 sense 喺里面。通常呢个字咧喺边度用咧？就系讲紧嗰啲贫穷随着你啦，系嘛？即系跟住你啦，缠绕住你，刀剑啦，危险啦，嗰啲恶运啊，不断缠绕住我，通常系用喺嗰啲地方上。但系对于大卫嚟讲，回望佢过去嘅人生。原来好多人以为的厄运，不好的东西去追赶他，贫穷都叫危险，但原来经历过所有之后，到最后真正追赶住他，缠住他，一路不放手的是什么？是神的恩惠和慈爱。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体会到大卫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的心情？我很相信，如果你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回大卫在每一点的里面，他怎样在一种很不能够预期的地方里面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在这里告诉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体会会有点不同。原来这一篇诗篇不是那么简单的，这篇诗篇是一篇不是在当大卫他很开心很平静安稳的时候来写，而是大卫经历过很多艰难，很多困乏，很多管教，很多缺乏当中，然后他想告诉你，原来回头去看他的人生，耶和华上帝对他的恩典是紧随着他，是一路找紧住他的。而且确要想到神的恩典，我们很容易想到就只是丰富安慰平顺。不过明显大卫的诗篇就不是要讲这些。上帝的恩典不单止可以在人感觉到阳光普照的时候来到出现，上帝的恩典同样是要在你的缺乏、失败和凶险当中以另一种的形态来到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将恩典这个字局限在某一种的定义里面，不要局限自己只有丰富和平顺才叫做神的恩典。我们试下用另一种的角度回去回去来到留意过去的里面，其实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都在经历过缺乏和失败和艰难的时候，其实上帝在那些时刻你还记不记得他是怎样来到供应过你、安慰过你、保护过你？你可能都会发现到最后，原来真正跟随着你、紧随着你的生命的那个，并不是那些恶运，并不是那些凶险，并不是那些缺乏，而是一路上有上帝的恩典，就是神细数的恩典和祝福与你同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确是一个乱世，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是吧？刚才都CC都有讲到，主席都有讲到，教会现在都是一个正在面对了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遇到有很多的焦虑、很多惶恐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盼望诗篇第23篇 佢喺一种咁严峻嘅时刻，诗人话俾我听神嘅恩典究竟系乜嘢嘅话，能够可以俾到你一啲嘅鼓励同埋一啲嘅安慰。当日诗人所跟随嘅上帝同今日我哋所跟随嘅上帝系同一个嘅上帝，所以当日神对大卫有恩典，今日神对你都有恩典。而呢一种恩典安慰嘅来源，不代表了我们不需要经历艰难，而是那个恩典是在于神已经应许了我们，祂是那位会陪伴我们行到底那位的上帝，好叫祂能够与我们同在，就好像在这里所说，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今天的早上我就想将这篇的诗篇摆在大家的面前，愿神的说话可以能够成为你的安慰。弟兄姊妹，让我们同低头，我们同心的你带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诗篇二十三篇赐下给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当中来体会，原来你对人的照顾和安慰是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过去的里面，我们只能够承认一样东西，其实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想象力实在是很狭窄。我们对于你，我们很未必会很认识，甚至乎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误解，就是在艰难的面前，我们就会去疑惑，我们就会去怀疑。但是神啊，今天的里面，你透过你的仆人的说话，你要再一次来到去提醒我们，就是主啊，其实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纵使今日我们人在世界的上面，用世界的角度，我们以为那些东西不是神的恩典，但原来上帝啊，从另一个角度，上帝你原来继续的在这里工作。神啊，今日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我们今日坐在这里，各人有各人的艰难，我们各人有各人的所感觉到忧虑和困惑的地方，但愿神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神你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来到工作，更愿上帝继续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来到工作，就是即使我们遇到有这个险阻困难的时候，但在里面我们仍然深深的体会主你的工作，好叫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又好，我们群体的生命都好，我们能够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更加成熟，我们更加成长，我们更加贴近你。神啊，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就是那位听我们的祷告的上帝，多谢你就是那位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上帝，我们就将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甚至乎这个的群体同心交上，我们这样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